安宗听到冯怡人的时候就感觉有些异样。 我知道黄河河伯的名字就叫冯怡，但是为什么后面还要再加一个人呢？难道这才是他的全名？ 不过他们现在该做的是找到正确的路。安宗快速接过面具，对着他们说， 可以了，白毅，你先告诉我该怎么做。 白毅手里捏着碧水剑，背起背包，然后替他卸下身上的背包，扔给六子说， 你只要戴上面具，然后你就可以找到这里通向河伯正殿的通道。 安宗点了点头，咽了下口水，平复了自己的心情，颤抖地把面具套在自己头上。白毅忽然一把抓住他的手，他的眼里充满了矛盾。 你没什么，戴上去吧。 安宗拍了拍他的肩膀，看了看六子，他在边上也是一脸的忐忑。安宗对他笑了笑，把面具举了起来。这面具不是单单的一个面具，而是有一个环可以环在自己的耳朵上，然后形成一种包住整个头的样子。面具的两只眼睛孔就像极其隐秘深邃的隧道，不知道要把人带到哪里去。它的背面是一片的漆黑，只在角落里有几个刻字。当面具完全罩在脸上的那一瞬间，安宗突然感觉耳朵边好像有人叹了一口气，但是那声音实在是太虚幻了，他都觉得并不存在。于是他慢慢地调整着呼吸，睁开了眼睛。此时安宗才明白为什么说一定要戴上面具才能够看见真正的道路，果然他看到的东西完全不是原先的地方了。这里的水已经消失了，眼前的一切都觉得不可思议。安宗发现这些根本就不是水，而是无数黑色的雾团在不停地流动，那种样子就像是黑色的旋风。用手一划，发现那些雾团里居然有无数个人脸，他们十分扭曲狰狞，从他手的缝隙里穿了过去。如果猜的没有错，这些东西应该就是那些因为鬼气而亡的冤魂。他看不清那些怨灵的具体容貌，他们已经无法发出任何声音了，只有不停快速的流动。安宗回头看了看六子和白毅，发现他们仿佛是由两团白色的烟雾组成，即使如此还是能够看出他们的五官和表情，只是白毅的雾团要显得单薄许多，仿佛是透明的一般，其他的就再也看不见实质性的东西了，周围的一切只剩下黑色的烟雾。安宗想要把自己看到的东西告诉他们，但六子非常惊恐地从他身边闪开，而白毅也显得非常戒备。安宗开口问道， 你们怎么了？ 话刚一出，连他自己也被吓了一跳，发现这个不是他的声音，这是一个非常阴冷的怪叫声，不像是人类。他摸了摸面具，发现面具非常沉重。六子捂着自己的胸说， 小安，你的眼睛怎么会发光啊？怎么像是狐狸的眼睛？ 他那么一说，安宗也察觉到自己的眼神相当冰冷。白毅拉住受到惊吓的六子对他说， 继续把你看到的情景说出来。 安宗用一种像是女人才能发出的尖细声音把周围的一切都说了一下。白毅点了点头，他说， 果然这些水不是地下水，只是被封在玉璧里实体化的冤魂。小安，你看哪个地方是他们聚集的最密集的？ 安宗眯着眼睛仔细地查看，这些冤魂以一种极快的速度窜动着，看上去是在不停地循环，但是他发现他们都是来自于同一个地方，又回到同一个地方，那里是那些黑色烟雾聚集的最密集的地方。他抬起手指着那个地方说， 就是那里。 因为他除了看到黑色的冤魂以外，只能够看到白毅和六子，其他的一切在他看来都是一片灰色，也不能说出那地方的具体样子。 白毅点了点头说， 我们知道了，你尝试着可以摘下面具吗？ 安宗大呼一口气，准备把这东西从头上拿开，但是抬手一拉，发现这面具居然摘不下了，他喊道， 摘不下来了，他拿不下来了。 白毅连忙过来帮他一起拉，可是这个面具非但没有被拿下来，还居然在一点点的往里缩小。刚开始安宗还需要用手拖着，现在他想要脱下来都脱不下来，这个面具依然在不停地往里缩。很快的，他就感觉到鼻子首先被挤压了。 快，想想办法！ 六子替他使劲地往外掰，但是无论怎么往上往前，都不能把这个面具从他的脸上脱开，而面具已经死死地贴在了他的脸上。安宗的鼻子被挤压得生疼，他疼得蹲在地上。六子手足无措地开口问白毅， 怎么办？想想办法。 白毅叹了一口气。安宗明显感觉到自己的鼻骨被挤压了下去，疼得只有低着头呜咽，而叫的声音和鬼没有什么区别。 深呼吸一下，等会儿不要呼吸。 安宗疼得实在受不了，点了点头后吸了一大口气。白毅一把把他的头摁到那些黑色的冤魂之中，他的脑袋直接被沁了下去。安宗一下就感觉那些无言的冤魂一个个都像发了疯似的往他的面具里钻，有些死人脸几乎是面对着他贴过来的，他真怕他们直接钻进耳朵里。他扭动着肩膀想要挣脱，白毅按得更加紧。安宗不停地在黑色的冤魂之中吐着泡，那些冤死的魂魄不停地往面具里钻，他的脸就像是被按进了冰河地下水流一样，冷得他不停地颤抖。他紧紧地抓住白毅的手臂，指甲已经掐进他的肉里。大概过了两分钟，他感觉面具被大量的冤魂撑大了不少。就在肺里的氧气所剩无几的时候，安宗感觉面具缓缓地松开，落入了冤魂之中，而他最后一眼看到的是那些冤魂疯狂似的追逐着这只面具，而他们则渐渐地淡化，最后成了水纹和泡沫。这个时候白毅一把把他拉了出来，安宗一甩头睁开眼睛，周围依然到处都是流水，并没有前面所看到的冤魂的黑色漩涡，但是他知道那些东西的确是存在的。他迅速地拿手把脸上的水渍擦干净，而且水里还能隐隐绰绰地看到那只鬼面具。六子掏出医用包里的三角巾让他擦擦头发，安宗指着白毅说道， 你小子太狠了，你知道下面是什么吗？那是无数的冤魂呐，你就这么一头把我按下去啊？ 他回想到前面那种地狱一样的体验，就不禁地浑身发抖。白毅避开他的目光，咳嗽了一声说道， 这点恐惧你都无法承受，接下来你怎么进去？ 被他那么一损，安宗顿时无语，摆了摆手问道， 知道方向了，我们该怎么走？ 他从包里拿出那只碗，然后又在手上划了一道口子，把血滴入碗中，然后拿出他们所剩不多的水倒入碗中递给他们说， 每个人喝一口，这个碗的作用是增加人的精气，现在我们气虚，那里面太阴冷了，如果以我们现在的状态进去，马上就会被冤魂缠住。 六子接过碗喝了一大口，安宗端着碗问道， 你的血那么凉？ 别管那么多，先喝了再说，然后把碗收好，这个东西可以在关键的时候救我们的命。 安宗瞪了他一眼，一口喝光了碗里的血水。白毅点了点头，指着玉璧的左边说， 你们把东西都收拾一下，该处理的伤口暂时性包扎一下，想要吃点东西也可以现在吃几口，也许我们再也没机会吃东西了。 你小子就不能等我们吃完饼干再喝你的血吗？现在谁还有胃口吃啊？ 安宗心里抱怨道，不过的确需要补充能量，否则根本就没有体力继续走。他从包里拿出一包未拆封的压缩饼干，扔了一条给白毅。 六子抱着肚子说：“ 不用给我了，我现在看到这东西就想吐。”